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身体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我叫王美丽，今年22岁。前几天和朋友由于该吃什么，就用猜拳的方式来决定，两人各代表一个方向，再选定一个数字，最后从商场右边数到第28家商户，吃了一家非常难吃的都市情感餐厅，吃了一点也没有吃饱，最后回家还是煮了一袋方便面。我叫王美丽，希望大家认真对待每一顿饭。 Z 课，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一个家，一个欢喜。 些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 就是爱情。 跳舞

间有着什么样的画面，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，发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，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。

不快乐，至少每天重复同一套，一直到了。而我在种个花，轻轻的重复，猫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。而沙漠中浪云的舞蹈，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。打开热脸孔就翅膀摆动，在云当中完美别用，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，旅程就无穷，想象力能成就这个宇宙，让所有不同变不同，走路都有风，心发更够像梦游，在雨当街游，在雨当街游，谁都别管我想飞的念头，我在雨当街游，在雨当街游，你若羡慕我欢迎跟着我，黄色小鸭带我漂流，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，我在水面呼吸，水滴冰水肥皂浪花一朵朵，请你低头。外面吵的噪音，藏的东西，人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，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，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破蛹，打开了 break. Oh, pretty baby.

树上的花都开了，夏天它也要到来了。